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日推出四大名著珍藏版，其中《红楼梦》署名由延续了数十年的曹雪芹高鹗著改为前80回曹雪芹著，后40回无名氏序，程伟元、高鹗整理。今年是文化大家钱钟书逝世20周年，解密钱钟书围城创作往事的新书《小说一语：钱钟书围城9段》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从创作到出版历时近4年，通过查阅笔记、多方回忆验证等方式，力求写作内容客观严谨，与点滴当中记载下钱钟书的言辞心语。北京人艺透露，去年全年累计上演大小剧目31部，共399场，其中大剧场剧目17部，189场，小剧场剧目14部，210场，累计票房达到4840多万元。今年北京人艺还将上演多部经典剧目及新创剧目。3月2号到10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莎士比亚话剧《哈姆雷特》将再登台北京喜剧院，迎来3轮热演。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演员赵岭和王文杰将扮演哈姆雷特与朱生豪。3月6号开始，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的舞台又将迎来众多世界级演奏团体，指挥家克里斯蒂安·亚尔维将带领俄罗斯国家模范交响乐团首先登场，将演绎斯特拉文斯基、拉赫玛尼诺夫和柴可夫斯基这3位俄罗斯古典音乐大师的经典名作，其中《天鹅湖交响组曲》是克里斯蒂安·雅尔维自己改编的。中央戏剧学院2018年本科招生专业考试本月20号拉开帷幕。数据显示，今年话剧影视表演竞争激烈，报录比高达388:1。来听报道。 现在是早上8点，参加第一场考试的考生们呢，正陆续来到操场上排队。刚刚问了几个考生，都是2000年出生的。由于初5、初9考试，所以呢，有的考生初2、初3就从各自的家乡赶到北京。那我们现在呢，也是随着考生一起到候考室去看一看。 21460。 工作人员在点人数，核对考生们的准考证。那我也提前了解了一下，以表演系初试为例，要先自我介绍，在现场表演一段提前准备好的朗诵。中戏艺考第一天呢，有5116人次参加考试，考试分布在上午、下午和晚上。现在是9点半 ，TFBOYS 的易烊千玺出现在了中戏。 中戏，你今天准备的是哪段朗诵？ 是穿裤子的鱼。 今天上了春晚之后就开始准备了吗？ 提前准备。 除了话剧影视表演以外，中央戏剧学院艺考第一天还有戏剧教育和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一共3个招考方向开考。今年中戏6个本科招生专业计划招生598人，共有51698人次报考，比去年增长了15000多人次，是历年报考人数之最。表演系呢，共有9758人报名，其中话剧影视表演北京班计划招生25人，有9693人报名，报录比高达388:1。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受高空短波槽的影响，北京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空状况变化比较多。先是今天夜间天气将逐渐转晴，之后明天白天云量又会增多，光照减弱。但是由于这个控制本市的大气团不是太冷，明天的气温或许会高一些啊。那具体的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湿度相对25%。好的，接下来请您收听演艺群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春节年年过，年年有不同。春节合家团聚，大家推杯换盏吃年夜饭，当然也还少不了一份精神大餐——春晚。从83年第一届春晚以来，这台大晚会似乎成了大家必不可少的。当然，近些年来随着文娱活动的丰富，观众变得越来越挑剔，对春晚有欣赏，有吐槽，有期待，有失望。今年的春晚你看了吗？最喜欢的节目是什么呢？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分享春晚那些事儿。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 大家新年快乐啊。 哎，给大家伙拜个晚年了。 拜个晚年，拜个晚年。 哎，晚年幸福。 这应该是我们的这个新年回来之后的第一期直播节目， 对对 对 对对对、其实这个说每逢过节胖三斤啊，我真的没有胖三斤，我胖了6斤。 我看看，有点明显 啊。 好，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咱们春节期间的一些文娱活动啊，文娱节目。当然可能今年的冬奥会也算是今年大家在春节期间特别关注的一个春节期间的观看的节目，对不对？ 对，文体活动、 文体活动 不分家、对吧。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现场啊，这个给大家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一场冬奥会的比赛，也就是男子短道速滑5000米接力赛的比赛。那么从目前进行的状况来看的话，中国队现在是排在了第二位上啊，排在第一的是加拿大啊。刚才看到呢，我们说某 H 打头的国家啊，这个啊，现在刚才摔出了赛道，这个我本来还很担心，因为他一直跟在中国队后面。哎呀，咱们也不知道，你说万一喘口气碰到他了，多要命啊，是不是？裁判， 哎呦我的天哪， 又判我们犯规是吧？ 哎，有没有正在打开这个 FM87.6 收音机的朋友们以为，我听错台了吗？ 这你没听错啊，这个确实是正在收听的是文艺广播啊，文体不分家，刚才给大家说了一下正在进行的一场这个体育比赛啊。 对，也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哈。但是提到这个关注度呢，肯定是每年一到春节过节的时候，这春晚呢是必不可少的。 没错没错， 刚才也说，就是你饭可以不吃啊，饭还是要吃的。这个年夜饭哈，吃的同时呢有个背景音乐，哎呀不能这么说，反正就是你你得看点啥呢，看什么呢、也就是这春晚了。 对，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啊，咱们聊一聊春晚，当然也可以聊一聊各个地方卫视的春晚，是吧？ 对，当然这个今年呢，主要咱们还是聊一聊这个央视春晚哈，因为可能这个大家看的会比较多一些。 对对对对对对。 哎，不过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哈，就说今年央视春晚100分满的话，您能打个几分？印象比较深刻的节目是什么？这个印象可以是正面印象哈，可以是反面印象哈，就是说也可以吐槽，也可以表扬，就说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节目是什么？ 对， 互动方式呢还是这个北京文艺广播。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添加了以后呢，再给我们发送过来说，您想要说一说今年春晚您有哪些感受，比如说或者是对哪个节目您印象最深刻啊，您都可以给我们发文字互动。那接下来时间，要不然咱这样吧，咱先让大家这个听首歌，这个先勾起点回忆，好不好？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关注度最高的呢，就是王菲和那英的再度合体。 没错， 因为当年在我们还很小的时候，有相约酒吧嘛，真的是耳熟能详， 对， 每个人都能唱。那20年之后哈、两个这个歌手也是明星再度合体之后呢，推出了一首歌曲，叫做。岁月啊，其实他们的声音一出来，

哎呀，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咱们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春晚的那些瞬间啊。如果大家有什么特别喜欢的节目，或者是特别想要表达的这个对于这些节目的一些看法的话，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这个互动交流，说一说您的看法，是不是？ 对， 啊， 这个尤其是央视的春晚哈，因为什么呢？我那时候在想啊，我说为什么大家伙都觉得把这个央视春晚很多朋友都当成了可能背景一样的东西，但是还是会打开它。就我觉得春节尤其是三十那天一定要有这个味儿才对味儿。 对， 有没有这个感 觉？你比如说我们家过年的时候一定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山东啊，过年他年三十晚上是要吃两顿饭，哦，啊，吃两顿饺子的。 很多北， 啊， 好像北方南方都有这个习俗。 对，要两顿饭啊，有一顿就是大概七八点钟会吃一顿，然后晚上十二点的时候要再吃一顿年夜饭啊。然后呢，所以但是不管就是七八点钟这个时间有多忙，每到八点钟就是那个央视春晚的那个开始的时候，那一刻就是我妈一定会赶过来，就她可能在厨房正忙着呢，各种忙，但是她会说几点了，我说快八点了，快开始了，她就咔咔先过来说好好好，等着先开始，等看完开场然后再回去自己忙活。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其实她也看不了什么东西，她就觉得那是一个仪式感一样的东西。 对，确实有这种感觉。而且我突然间发现，有虽然生活的地域不太一样哈，有北方的，有南方的，有各省各市的，包括有外国的朋友，可是你发现呢，真的对于春晚的这种情怀可能很多还是非常类似的哈，包括说八点钟可能会无论你在干什么跑出来得看一眼，然后马上就回去， 对， 是吧。 你就像刚才我们放的这首歌是王菲和那英啊，这个演唱的是吧，他们当年曾经唱过那个叫相约酒吧。 哇，那个时候我真的还小，特别小， 我就当时就想知道啊，那相约 KTV 什么时候出来啊。没有98年，然后呢到现在20年的时间，一代人啊。 对呀，一代人，你看98年的时候真的我们还是挺小的，就是学生，对，然后等到18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变成了中年。你已经 成 了中年， 我们都成为了，这是吧，这个北京台的台柱子呀，当时。 你咋不说你是台墩子呢？ 开玩笑，其实就是真的，你当你回过头去看那些回忆的时候，就会发现感触良多。当然感觉这些年王菲跟那英的发展，那英发展的更好一些，你觉得呢？ 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我倒觉得两个人各自走了不太一样的道路。 但感觉那英简直是吧，这些年就是各大电视台 选秀节目是吗？ 啊，就是他就是那种大姐的范儿都在那儿啊， 就是以暗转以倒回去了，就开始评点。我觉得呀，你这个声音呢，还是 是吗？是这样的一个开场白。 对，所以当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看到他们两个人表演节目的时候，会想起自己98年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还是感慨颇多哈，就其实今年央视春晚开始之前，很多人就说最期待的节目就是二位再度合体。 对， 虽然这个歌吧可能没有大家想象当中那种惊艳的 那么惊艳和好听，是吧？ 对，就说好听呢是还不错，但是没有那种惊艳的感觉。 其实主要是因为前期的宣传太多了，就老是大家对这个有着太大的期望，以后往往就会觉得哦，当年的相约酒吧，那他们要20年后再唱，他们会唱什么样子，会有各种各样的想象。但凡一个人他产生了想象，到最后见到实体的时候就一定会有失望。这也就为什么电台的主持人老有人说我们长得很丑，其实我们不丑，对，主要是你们想象的太好，知道吗？ 哎呦，这大帅有多少听众见了你还说哎呦大帅你比我想象当中要正常一点长的。 那主要是我平时的风格太邪了，你知道 是吗？ 所以呢，当然还有很多朋友，你像有多少清香透入来也说了，他说的我倒是没看电视，我呢是在网上看的那个节目啊，他是应该是看的北京电视台的春晚。 对， 啊， 其实我发现很多朋友现在都会选择用网络回看的方式去关注自己喜欢的演员。 那你我想知道你年三十晚上干嘛了呢？ 吃饺子呀。 不是，你吃饺子的时候你能跟我们说一说你年三十晚上是怎么过的吗？ 对， 对吧？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很多人就是看春晚，然后呢那 你去你如果没看的话，你在干什么呢？当然还有春风吻上这个我的脸还在那说呢，还给我们报实际的这个叫什么呢？ 冬奥会 啊，对对对对，叫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些冬奥会的比赛的结果啊，像冬奥会武大靖夺冠，这个刚才大家都知道了。其实刚才再来说一下，就是男子5000米的短道速滑接力，中国队应该是获得了银牌啊，非常遗憾的获得了，也不能叫非常遗憾的吧，就是获得了银牌啊，也是再一次祝贺短道速滑的小伙子们，好吧？ 对，其实我觉得春晚啊，有时候跟这个广播节目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它是有一种陪伴作用，就也许大家没听到大帅到底在说什么，他可能在这个一个演音乐节目里面插了播了一段这体育节目，对吧？哎，大家也觉得没有什么，因为确实非常关注。我觉得春晚可能有的时候也是起到了一种陪伴的作用。 对，当然这是听的，我们说是在陪伴着大家。当然还有一些节目就是有一些看点，就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就是黄渤、张艺兴跟陈伟霆他们表演的一个节目叫做最好的舞台。 哎，这个节目厉害了，就说之前啊，你看因为这个我还看了一些平台上面的弹幕嘛，然后之前很多人都在说哎呦这个节目好失望啊，然后那个节目好像跟想象当中不太一样啊，但是他们三个人这个节目一出来就厉害了，因为这个节目是黄渤、张艺兴和陈伟霆这三个人组成的嘛。你会发现黄渤老师啊，一改他原来的那种可能稍稍有点这个土气啊，或者说有一点这个接地气儿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也变得十分的时尚。当然他跳的这个舞呢是大有 disco 的感觉哈。然后还有就是张艺兴，我们都知道，因为之前他在这个学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专业的舞蹈嘛，所以他跳舞哎就是那个国家的专业舞蹈的那个范儿，还有就是陈伟霆，就是那种港式的，就是那种港式歌星的那个范儿 啊。所以三个人三种不同的风格，最后组合到一块儿，哎，大家觉得还挺好看的。 其实人家黄渤原来就真的是舞蹈挺厉害的， 但的确好像是在迪斯科。 怎么样，请到老祥啊，咱们接下来听听吧。 听听吧， 听听那个黄渤为大家带来的，还有张艺兴、陈伟霆为大家带来的最好的舞台。 我们最好的舞台，大幕拉开，欢迎你到来，人山人海，一起喝彩，感受我的爱。我们最好的舞台就是现在，跟上这节拍，全场尽情的摇摆，欢呼到未来， 跳起来。总会被青睐， 我们最好的舞台，大幕拉开，欢迎你到来，人山人海，一起喝彩，感受我的爱。我们最好的舞台就是现在，跟上这节拍，全场尽情的摇摆，欢呼到未来。 台的中央是我的主场，大声唱出我的主张，做个好榜样。 我站在舞台心目光光，跟我努力努力向上，哦特什么笑什么看什么，和我一起唱。 我的舞台有种超乎想象的生动，打开你的想象才能跟上这节奏， 我们向前走向前走向前走，要继续奋斗。 我们最好的舞台大幕拉开，欢迎你到来，人山人海一起喝彩，感受我的爱。 我们最好的舞台就是现在，跟上这节拍，全场尽情的摇摆，欢呼到未来。 我们最好 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咱们聊一聊这个春节期间的一些文娱活动啊，尤其是春晚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感受和看法。 对， 如果您有任何想说的话，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聊一聊您对今年春晚有什么样子的这个看法啊。 对，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在春晚当中啊，一首非常燃的歌曲啊，是黄渤、张艺兴还有陈伟霆带来的，叫《最好舞台》。 对， 我就记得吧，你知道我当时刚吃完饭，就是特别特别饱，我躺在沙发上，等他三个人出来之后，就随着这个节奏我就跳起来。 哎呦我天哪，哎呀好。 你能想到当时那个扎实的场景，我跳了起来。 所以还长了6斤嘛啊。 其实没这首歌我得长7斤是吗？ 哎呀好。其实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这个一起咱们回顾的一个节目啊，应该就是很多少女们特别心动的一个节目了。 还有很多阿姨们也很心动啊， 就是 TFBOYS， 但是他们今年的组合好像叫什么加油男孩组合是吧？ 我当时说加油男孩，难道是当年家有儿女又？ 是啊，所以这个当时很多人也都很疑惑的啊，这个他怎么就出来一个加油男孩呢？当然他们今年啊，咱们说一说他们唱的这首歌吧，叫我和2035有个约定。 然后我就你知道，我就开始掰着手指头算，2035年我多大？ 2035年，想想2035年是多少年后？ 2035年应该17年之后。 哦，17年。 大帅也就5、60吧。 我想想，17年之后我16岁啊。好，其实这个很多人都在说，2035到底是有什么特殊意义？为什么不是2036？为什么不是2037呢？其实呢，这个就是要跟咱们国家的发展有关系了，对吧？中国有可能会在2035年进入那个时候世界上最发达、人口在500万以上的中大型国家的前30强水平。然后呢，根据综合测算啊，当然是网上的一些综合测算来说的话，到2050年，那中国可能会建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那在经济发展方面呢，应该能够实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讲，人均富裕水平能够进入到那是大中型国家的前20位之列。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三位青春阳光的小伙子，他们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我和2035有个约会》，应该17年以后正好是他们的怎么说呢？ 30多岁中流砥柱的年纪， 怎么可能？17年以后，他们怎么可能是30多岁？ 不是吗？他们今年刚刚艺考嘛，是 18岁嘛， 17、18岁嘛， 17、18岁，然后就是35、6岁。 对啊，这正好是30多岁。 当打之年，当打之年， 就是中流砥柱的年纪。 对， 我们已经这个，到养老院看我啊！ 就是我们就是那个中流砥柱底下的那个磐石了，你知道吗？ 最后还是当台墩子了，是吗？ 对，所以呢，这样一首歌，其实真是代表了这种

爱和春天，所有诺言都实现。我脑海的芯片终将万物互联，唯有信念永不变。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奇迹不断的涌现。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期待那时再相见。我和2035有个约，约在欢呼雀跃那一天。亲爱的祖国更加美丽和谐，昂扬屹立新世界。我和2035有个约，约在新征途的新起点，用真心去创立两个100年，未来由我们主演。 哎，其实这个刚才大家听到这首歌就是我和2035有个约会，相信大家从这个歌词当中也能够感受到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歌词的意义啊。 对，浓浓的青春气息啊。然后大帅还掰着手指头算了一下，说哟，这仨男孩17年之后正好是我现在的年纪啊。 那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小一点啊， 不是25吗？哦，算错了啊。那个哎，当然我们也是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很就是他们叫加油男孩，这可能是很多人会比较疑惑的。其实他们叫 TFBOYS， 他们这个英文名字本身就是 TF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The Fighting 的意思， 对 是吧？ Fighting 加油， Fighting 加油， 对吧？ The Fighting Boys 就是 TFBOYS， 也就是翻译过来就是加油男孩，所以大家能够理解了吧？当然我们说到了未来的发展，我们这个就是咱们今天啊过年回来咱们闲扯一下啊。 嗯， 是这样，我刚才我跟对他们这三个人啊， 我可以透露一下，刚才大帅呢、指着他们仨照片， 哎， 我觉得这个左边这个呀，未来有发展、我觉得右边这个呀，这个未来可能怎么怎么样啊，我觉得中间这个呀， 我这纯粹是我个人感受啊，我个人感受啊，就是这样，我倒是觉得王源未来的发展路子可能会更宽一些。因为王源呢，我看了他的一些综艺节目，也看了他的一些这个演出，我觉得王源这小孩人比较开朗。然后呢，人缘也比较好，性格呢是比较活泼的那种的，所以我觉得他将来这个可能会路子比较宽一些。 嗯， 中间那小孩叫什么？另外一个叫，除了易烊千玺以外的那个叫什么名？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赶紧的，快， 大家快来这个平台上面来互动一下哈！ 嗨，你不知道吗？就是易烊千，再先说易烊千玺吧，好吧。你说咱俩一看就上了年纪了啊。我觉得易烊千玺呢，他的路子他比较理性，他的性格比较理性，而且心思比较深沉，所以呢他可能走的路子我觉得可能是有益于这个前面这两位啊。 对，然后他对王俊凯的评点就是说很深沉。 对，王俊凯啊，他我觉得他性格可能有一点偏内向。他如果能够再活泼一点，再开朗一点，可能会更好一些。 这个大帅的意思说，我很希望看他们很准确哈。但是我不是经纪人，我也没有钱。 没有，这个大帅给他们三个人算了一卦，就没开玩笑，开玩笑。对。这个当然我们也可以每个人憧憬一下自己未来17年以后啊，2035年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 对 吧？ 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三个男孩哈，给大家伙的感觉呢是青春的，是有活力的，是正能量的。 对， 我觉得正能量这个词是很多，就也是题外话哈，就之前我们在这个日韩风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年轻的这个主打年轻人年轻组合主打的是颓废， 对， 年轻人主打 的 是非主流， 还有的是就是你看不清男女啊。 你咋 出来一个人 这么实在呢？ 对，出来一个人你分不清啊，安能辨我是雌雄啊？ 这么是，好吧。但这三个男孩其实一直都是非常正能量的，就是 挺好。 我们比较希望的是他们身上这股正能量的劲儿。 能够一直保持下去。 对对 对, 对， 不管说他们是内向也好啊，外向也罢呀，当然可能他在台上很内向，但也许在台下就是活脱脱的一个 对 啊。 当然，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您看今年春晚的一些感受或者想法，或者您有什么想吐槽的，您都可以说一说。 哎、 当然，也可以跟我们这个保持互动，像一位叫王的网友啊，这个他刚给我们就上演了一段相声啊，为什么呢？他给我们微信平台发来两个字儿 hello， 然后呢我正好在听歌嘛，我就给他回了一个 hello， 然后呢这哥们回了一个你是真人， 哎 哎，然后我跟他说你坐稳了，我一会儿就从收音机里出来了啊， 你大过年的呀。 哎，这位王的朋友呢就说，哎呀，我怎么刚刚还听你说话，现在就怎么就能跟你聊语，这叫文字聊天呢，说还是能给你点赞吗，怎么支持你一下，您这个发过来微信就是对我们的支持了，好吧？ 对对、嗯，就是平常可能我们这个只闻其声啊，不闻其人，大家还是觉得有距离的。 哎、 但是当这个真人真的从收音机里面 出来的时候，你还是别闻的好，好吧？ 咱俩别这样，今天才初七， 初七是人日，你知道吧？ 我的妈！ 不，对，真的，初七是人日，就是今天你没看吗？大家都在转一个，就叫所有人过的生日， 是的、 啊， 是的， 所有人的生日啊。 对， 当然我们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聊回到春晚的这个话题。 嗯， 今年春晚上，其实有一个人物的出现，是众望所归，或者是大家早有预料的。 哎、对，就是怎么着也得出现一下哈。 谁？ 当然就是去年。怎么说呢，赚得盆满钵满，同时 你看看你光盯人赚钱， 我说赚得泪水盆满钵满的、 啊、 赚得爱国热情盆满钵满的、 啊、 对吧，这个吴京先生哈， 对对对对对对、嗯、他确实是在去年用一部电影是点燃了所有的这个所有人的这种爱国热情啊， 对对， 就是《战狼二》嘛，对，所以今年呢，他跟成龙一起又给大家带来了一首歌曲，叫做《中国》，咱们先来听，听完以后再聊，好不好？ 哎，好嘞。 有一个梦，编织一个美丽的中国。你有一颗心，我有一颗心，永远伴随亲爱的中国。你有一双眼，我有一双眼，遥望辽阔无垠的中国。你有一段情，我有一段情，祝福保佑平安的中国。走过，中 这个大家，我不知道各位听成龙唱歌有什么样的感受啊？我们知道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一条微信，他说我一直对成龙的歌很着迷，他是属于那种闻着臭吃着香的那种哈。 这什么形容词啊？ 你确定是对他着迷吗？说 他是着魔呀。 他说我陶醉在他堂堂然凛凛然的一装一鞋当中，有一种自暴自弃的快感。然后呢，那股就是每一句唱词最后隐隐透出的戏味儿。哎，总能让我联想起某种就是黄豆发酵类的佐餐食品。好，其实他这个说的还比较含蓄，其实就是成龙唱歌他确实是有他自己独特的味道，而且你没听他唱所有的歌都是 一个味道， 一个味儿，都有那一个味儿、啊、 因为本来你像成龙啊，包括吴京、嗯、吴京不是给自己战狼二也唱了几首歌吗？ 啊， 你发现他毫无修饰、啊、有一些音呢感觉这个音准还有一点点偏差、 嗯、 可就是他那种毫无修饰，包括成龙大哥毫无修饰那种感觉， 嗯， 大家听了之后内心才会有悸动。 是，就是他不像那些歌星们唱的那个样子是吧、 哎、 那么专业和技巧 千回 啊，就是大家可能就吃面了，这叫什么，吃惯了精面馒头，然后呢偶尔吃点粗粮，诶、哎、感觉味道很不一样啊、 哎、对，就是这粗粮的劲儿、啊、 对 吧、啊、就是咬着的时候还得有点硌牙 啊。好， 但吃的就是那 您那不吃的不是粗粮啊， 我吃的是什么呀？ 您那吃的就是石头。所以呢，这就是吴京跟成龙给大家带来的一首歌曲啊、 哎、 那如果要再说另外一个怎么说给我们带来挺意外的一个节目的话，我觉得就是在分会场的一场演出。 对对， 是黄晓明、钟汉良、夏利奥、言承旭带来的龙的传人、 嗯、 我告诉你啊，当他们在表演的时候我就认出了黄晓明，剩下那三个人，哦，钟汉良我也认出来了，剩下那俩人我真没认出来，直到后来有人跟我说哎呦你看有人在网上都在夸呢，说你看言承旭换了个发型就跟换了个人似的，说还是发型重要，我说啊那个人是言承旭啊。 而且你知道很多人还拿出了这个对比照片，就是把咱们几十年前啊，不是几十年前， 这咱们几十年啊， 咱们十几二十年前看到的流星花园当中的言承旭， 嗯， 和现在的言承旭做了个对比， 嗯嗯， 发现似乎岁月在他的脸上并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反而越来越阳光了、 嗯、 然后越来越有这个男人味了。 那可能这个还是化妆师比较凶。 给化妆师加了撒鸡腿是吗？ 哎，但是说实话真的是没有想到那是言承旭啊。我们先来听歌吧，听完歌以后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和想法，您也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聊聊天啊。 哎， 有一位这个扑克牌加星号的朋友啊，一直也在跟我们聊着呢啊，说这个问我们过年好，包括还有一些事儿啊，我们先看一看，咱们先听歌，然后回来再聊。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继续互动交流。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就叫黄河。 我一听这首歌就想流泪。 嗯，哎呦， 真的， 哇、哦！你不觉得吗？就说像这种歌曲啊，就说它在春晚这样的一个特定的舞台上出现的时候， 嗯， 你会一下子燃起就是民族自豪感。 对 对。 我记得有一年，应该是三年以前，我在泰国曼谷、 哦、 看了一年的春晚 啊、 哦。然后我原来看春晚啊，真的就是觉得，哎呦，怎么又是这种节目？哎呀，怎么又是这种、哦、可能我们觉得，弘扬正能量，然后这个就这样的一些歌曲。可是那天我在曼谷看的时候， 嗯、 有好几个节目，我觉得自己都快哭了。 嗯， 就你会发现，突然间自己在异国他乡， 嗯， 然后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了。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每年春晚啊，他们在国际上的就是海外的收视率也是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 嗯、 就是越是游子越知道家里的味道的那份珍贵啊、 对，一下子不一样了， 对对对， 是吧？ 所以这个如果大家对于春晚有什么想吐槽的话，你吐完了以后，你可以明年出国去看啊，你会发现哦啊，这个春晚还是很好看的嘛。 哎呦，这个语言类的节目怎么这么好笑、啊？ 人家叫换个角度看节目，我们叫换个地方看节目、哎、啊。 对，这个为了这个，突然间发现明年旅游业大增了、 哎、问为什么旅游业火了，我们要出国看春晚啊哎，当然我们还有网友跟我们在互动的啊，就有这个星号就说了，说对了，说大帅你还做红娘吗？ 你做过红娘是吗？ 对，我做过， 我不认识你， 我还做成了呢 啊，真的吗？ 对啊，就是人家结婚了，真的结婚了，我还去参加了他的婚礼，还做了证婚人。 我的天哪 呀，是不是他们能成，是不是个奇迹？ 不像啊 真的就是我们的两位听众啊，他这个结果，这位听众把这个事儿就记在心里了，看来是春节过年期间春晚没看成，光被父母逼婚了吧啊。 哎，我一直以为大帅是属于哎，觉得哪个听众，哇，这个听众长得可是不错。 你是不是以为，是不是我看到了漂亮的听众都扒到了自己碗里？ 哎， 错。 那正确的是什么？ 我都分到了大家的碗里。他问我呢，说单身姑娘还有吗？帮忙给介绍一下。我旁边有一位啊，赵爽，女美女，大美女，单身啊。 我觉得听你这种介绍，我一辈子都嫁不出去了，真的。 没有没有没有，你要期待一下，2018年就是你的幸福新起点啊，对吧？人家孙楠跟谭维维亲自给你演唱了这首歌曲 啊！ 我以为你又掐指一算啊！我们来再关注一下这首歌吧，因为这个其实还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实力唱将哈、啊。其实一亮嗓子，你就能感觉到不一样的气息、啊。 孙楠啊，我们说实话，不说他其他的任何事情，我们只论唱功的话，孙楠这个的确是得 竖大拇 指 哈、 嗯。 对，我们听听吧，亮个嗓子，听一耳朵就行了。 从容，冲过沉重宣言。 希望借着这首歌，我们也是预祝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今年都是幸福的新起点啊。咱们这个缺对象找对象，缺钱的能够 找钱， 挣到钱啊。当然咱们继续回来聊聊春晚上面的一些这个节目。接下来要说的这两位就是，哎呀，就是实力颜值和我有 的大帅只能哎呀，然后我们一提到就是都非常的兴奋， 就是这两位颜值和我有的一拼的啊，王凯和杨洋、 哎、有的一拼，就好像是一块磁铁，一个叫正极，一个叫负极， 就是颜值略高我一点吧哈、啊、对， 略高， 但是 哎，你家缺镜子吗？ 没有，但是我这在这个地方我说一点自己的感受啊，就是我觉得杨洋，你们有没有发现他出现在这个广告当中的时候，尤其是拍摄的广告或者是短视频短片的时候，他更多的是以左侧45度角来示人。 哎，你有多想学习人家的这个美颜？ 不是，我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就是看他出来哪天，就是我看广告他一下子出来，我突然发现哪个地方不对劲儿，我就觉得哎，就是怎么每次都是左侧45度角，就是他的那个动作有点僵硬，就是我当时觉得哪个地方有点僵硬，后来一发现哎，他好像永远是左侧45度角，就是尤其是在一些广告当中啊，就是你没有办法全机位来展示的时候，他一般会以左侧45度角出现啊。 所以你发现就是可能每一个演员你可能只看到了他身上的一面，他也许有更多面，作为就是比较年轻的演员吧，我们也希望说将来他有更多面展示给我们哈。大帅，你如果不关注这种男性演员的话 啊， 也有情可原。 对，是我一直都没太关注啊， 就是关注个人家 看他们，我就甭活了，你知道。 关键是我都没发现人家是左侧45度角出现 的，真的，我只是那天看着突然觉得很别扭，然后才发现的。当然也有人在网上在问我们说，这个你像这种杨洋这种从小帅到大是一种什么感受？ 那我估计 你问我，我问谁去？我又没有切身体会， 几代以后也许能体会一下。 好吧，今天晚上呢，我们跟大家啊，这个陪着大家聊了聊春晚，聊了聊大家的一些新年看节目的一些感受。 对， 最后咱们用一首《我的春晚我的年》来送给大家，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哎，当然可能也会有朋友说了，我们怎么聊那么少的语言类节目？因为我们实在是觉得今年的语言类节目是有点没有太多可聊的哈。 改天单独做一期吧。 明年是吗？ 好吧，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我的春晚我的年》，再一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哎，那么稍后呢是听听糖耳朵，明天再会啦。 我是大帅， 我是赵爽。 离家老小七点半，围坐圆桌边，外婆煮汤圆，妈妈摆好碗，当时的气氛就像那对春联。时间快如电，一晃就几十年了，有人上大学，有人外地上班，但为年会年欢，他唱歌多乐观，我放着黎明唱和山只在我梦里。天有一天，一天又一天。